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赵无极第一时间完成了自己的武魂附体，七个魂环围绕着身体上下律动，闪烁着绚丽的光芒，尤其是那三个黑色的万年魂环，看上去更是惊人的深邃。一个黑色的身影缓缓从一株大树后走了出来，此人全身都笼罩在黑衣之中，甚至连头上都戴了一个黑色的头套。从外观上看，只能看出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。赵无极完成了武魂大力金刚熊附体，他全身都释放着狂野的气息，不怒自威。 你是什么人？ 在这小小的地方见到不动明王，我只是想和你切磋一下，好久没有活动筋骨了。 黑衣人缓缓抬起了自己的右手，顿时一道黑色光芒在他掌心中凝聚，化为了一个巨大的器物。与此同时，整整九个魂环悄然出现在他身上，两黄两紫五黑，九个魂环并没有像赵无极那样律动，而是静静地停滞在黑衣人身体不同的位置上，将他的身体完全笼罩在内。九个魂环本就是极为恐怖的存在，尤其是他那最后一个魂环，在黑色之中隐隐透出淡淡的红色。如果大师在这里，一定会看出，同样是万年魂环，差距也是巨大的。譬如，修炼了一万年的魂兽身上出的魂环，和修炼了九万年的魂兽身上出的魂环，又怎么可能一样？那黑中透红的颜色，代表的就是那个魂环至少达到了九万年的水准。看到面前的黑衣人释放出九个魂环，赵无极只觉得一股凉水泼面一般，全身激灵灵打了个寒颤。作为一名魂圣级别的魂师，对于高等魂师之间的差距他再明白不过，到了六十级以上，别说是相差一个阶段，就算只差一级，实力都有一定的差距。表面上看，他和面前这个黑衣人应该只相差二十级左右，可他却很清楚自己和这个黑衣人之间的真正差距，甚至比唐三和他的魂力差距还要大。 封号斗罗，请问是哪位前辈莅临？就不要和小的开玩笑了，我怎么配与您切磋呢？ 有什么配不配的？你白天的时候欺负那几个孩子，不也是欺负得很好吗？我发现欺负人的感觉似乎不错，就让我也欺负欺负你吧。当然，你可以认为我这是在恃强凌弱。 没有任何强势的气息散发，黑衣人手持那件巨大的器物，一步步朝着赵无极走来。赵无极脑海中思绪电转，大陆上封号斗罗屈指可数，每一个都是有名有姓的。面前这位封号斗罗明显是器武魂，器武魂修炼到封号斗罗级别的更是少之又少，他到底是谁呢？突然，黑衣人在距离赵无极还有十米的地方停下了脚步。 既然来了，就出来吧。一个和两个，又有什么区别呢？ 身影闪烁之间，赵无极身边多了一个人。这个人一出现，赵无极脸上的神色顿时松了几分。 老大，这位前辈。 来人向赵无极摆了摆手，示意他不要开口。面对无形的压力，来人也不得不将自己的武魂释放出来。一对巨大的翅膀从他背后伸展开来，全身都附上了一层鳞毛。橙黄色的双眼中瞳孔竖立，和赵无极一样颜色的七个魂环骤然出现，围绕着身体上下律动。这人不但没有任何动手的意思，反而恭敬地向黑衣人行礼。 见过昊天冕下。 赵无极倒吸一口凉气，听了同伴的话，他终于知道眼前这个人是谁了，心脏一阵收缩。天哪，自己什么时候得罪了这个恐怖的家伙？眼前这位可是被誉为魂师界第一力量强者的封号斗罗，武魂发展方向与自己完全相同，但自己的力量和他相比就只是萤火之光了。 不用多礼，我是来找麻烦的。猫鹰武魂78级，不愧是当初黄金铁三角中主战的弗兰德，这史莱克学院就是你的吧？ 是的，冕下。不知赵无极何事得罪了冕下大人，能否给我几分薄面？ 少废话，站一边去，不然连你一起揍。赵无极，我给你个机会，我不用武魂，你能在我手上坚持一炷香的时间，我二话不说立刻就走，否则的话你必须要替我做一件事。 昊天冕下大人，我实在不明白什么地方得罪了您，您能不能先说清楚啊？ 还用我说吗？打了小的，老的自然要站出来讨还个公道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。动手吧。 黑衣人手中的巨大器物与身上的九个魂环同时消失，但下一刻他已经来到了赵无极面前。一旁伸展着两只翅膀的弗兰德捂住自己的眼睛偏过头去，不忍再看，根本就不需要点燃一根香，全部战斗只是在10次呼吸之间就已经结束了。黑衣人负手而立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，身上的黑衣甚至连一丝褶皱都没有出现，而可怜的赵无极此时却趴在地上，他的头足足肿了一圈，两只眼睛更是变成了乌黑色，嘴角处挂着血丝，躺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息着。 赵无极，你明白了吗？ 弗兰德此时才敢过来，将躺在地上的赵无极扶起来。出乎意料的是，赵无极脸上尽是感激之色。 多谢昊天冕下指点。 黑衣人向他们两个点了点头，嘴唇嗡动，低声说了几句什么。赵无极和弗兰德同时点了点头，脸上流露出认真的神色。 刚才的那些算是对你的补偿，以后就麻烦你们了。 黑衣人的声音不再冷淡，却依旧很平静。在黑色面罩后，他那双深邃的眼眸中流露出一丝淡淡的温情。说完这最后一句，身形闪烁之间已经悄然消失。赵无极站在那里，和弗兰德两个人半天没有移动，他的身体也要在弗兰德的搀扶下才能站得稳。此时两个人的武魂都收了回来，站在赵无极身边的是一名身材高大的老人，说起话来略微有一点大舌头。如果唐三和小五在这里的话，一定认得出来这个老人正是那天他们花了200个金魂币买到发晶的那个奸猾老板。 哼，弗兰德，你这家伙真没义气，人家让你站一边你就站一边啊。啊，要不是冕下大人没什么恶意，恐怕我的尸体都凉了。 你懂什么？如果他真有恶意，加上我一个，难道我们就不用死了吗？他的威名你没听说过？连教皇都敢打的人，他会有什么忌讳？他刚才已经说了，赢了你就让你替他做件事，自然不会真的伤害你，否则你还怎么替他做事？这你都不懂。只不过没想到他竟然是 我怎么会看不出来你的意思？你是不想激怒他？不过我被打得这么惨，你让我抱怨两句都不行吗？话说回来，他的力量实在是太恐怖了，在没有武魂附体的情况下，我依旧远不是他的对手。我看他的魂力 恐怕已经超过95级了，距离斗天百级已经很近很近了，恐怕在整个大陆上也没有几个人能与他抗衡了吧。 封号斗罗又有哪位是好惹的？这次你还算是走运了。走啊，我们回去。你今天虽然惨了点，但能得到他的指点，作为同类别魂力，对你的好处还是很大的。 唐三一大早就已经起来了，每天修炼紫极魔瞳已经成为了他必须要做的事，更何况今天早上还有几件重要的事必须要赶快去做。走出他和奥斯卡的宿舍时，外面的天还没有亮，经过一晚的休息，唐三的内力已经恢复了。按照奥斯卡的指点，他快速来到昨天赵无极考核他们的那片空地，收拾起自己的暗器来。这些暗器打造不易，他可不舍得轻易的丢弃，尤其是那根锦被花妆弩的弩箭和寒沙摄影射出的毒针，在制作时令他煞费苦心，耗时不短。还好昨天用出的暗器基本都在，凭借着紫极魔瞳的敏锐，他很快将这些暗器一一找到，放回他们应该在的位置。在诺丁城的几年，唐三早已经将自己充分武装起来，而昨天与赵无极一战，则是他第一次全力以赴地施展自己的暗器功夫。此时一边捡着暗器，唐三一边思考着昨天这一战中的得失。 赵无极的防御力实在太惊人了，幸好他的速度不快，又没有用全力，否则我根本就没有半分机会。对付这样的强者，我应该怎么办呢？如果以后再面对这样的敌人时，又能用什么办法制胜呢？ 种种念头不断在唐三脑海中闪现，他明白，自己在暗器上的修为还不够精纯，这些都不是一两天能够进步的。玄天宝录暗器百解中排名前列的暗器，几乎都需要强大的内力做后盾。如果想以现在这样的实力对付像赵无极这个级别的强者，那么就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制造出强力的击扩类暗器。譬如唐门三大最恐怖的击扩类暗器，佛怒唐莲、暴雨梨花针和孔雀翎。只是这三样暗器制作起来实在太困难，任何一种对于材料的需求都苛刻到了极点，以现在的条件根本不可能制造得出来。而且这三种暗器唐三虽然都曾经制作过，有不少的经验，但让他重新制作任何一种都需要消耗至少一年的时间，这还是在材料寻找顺利的前提下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